药算是白买了，他吃也没吃，睡了一觉起来后就神清气爽地去上课。安宗暗自感叹， 这样的人真幸福，感冒就那么一下子的事儿，打几个喷嚏就完事儿了。 今天已经距离那晚好几天了，安宗一直憋着不发话，生怕自己的焦躁坏了白毅的安排。但是看着连续几天都像是没事人一样的白毅，他实在是有点沉不住气了。他放下备课本，用手指敲了敲对面白毅的办公桌。 哎，喂喂喂，老白，你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解决啊？ 白毅放下批改的作业本，抬头看了看他，问道： 什么事情？ 安宗被他那么一句反问，顿时无言以对，心里想： 感情你就不怕死？ 但是想到靠他帮忙才能解决，只能好声好气地说： 老白，你难道忘记了？那借的是寿婆的手绢啊。 因为怕被别人听见，他半站起来，前倾身体，拿手挡着自己的嘴，压低了声音问。白毅继续埋头批改作业，这次头也没抬。 拿都拿了还能怎么办？你以为鬼市是咱们街对面菜市场想去就能去的？我也拿了那手绢，要死我陪着，怕什么？ 安宗听他这么一说，连忙警告道： 靠，就你本事大，有能耐。哎，我可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不想死也不能死，我还没娶媳妇呢，我可不想就这么和一个男人去死啊。 安宗越说越离谱，他是真的害怕那些东西啊。虽然很多人都说那是迷信，但是你没碰上的那叫迷信，每次都给你碰到那就不是迷信了。中国人把这个叫命，外国人比较矫情，叫宿命。白毅看了看六神无主的安宗，叹了口气说： 急什么？就算那手绢留在我们这儿，一时半刻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危害。咱们不是吃了那云片膏吗？此消彼长的道理你应该明白吧。 安宗听他那么一说，点了点头，顿时可惜起来那些被抵消了的寿命。如果真加上去了，其实也是件幸运的事情呀。白毅看了看作业本，伸了个懒腰。他再看看窗户外的天，又回头对安宗说： 安宗，你也别着急，今天晚上就是我们去鬼市的时候，你去买些东西回来，晚上都能用得到。这次去那里十分危险，你可千万记住，别买次货。 安宗瞪大眼睛眨巴了几下： 感情你没有把握我们能够直着进去直着出来，那你还那么悠哉？我实在是佩服你这种淡薄到不把命当一回事的心态，可问题是你淡薄你的，我的命我稀罕呢。 我是说我有本事进去，问题是能否安全出来还得看咱们的造化。不过如果你手绢还不回去，估计我们两个熬不出几年，也就得去那儿做永久居民了。 安宗哭丧着脸心想： 早知道就不和那老太婆搭话了，现在好了，好处被抵消了，还得弄得自己那么危险。愣着干嘛呀，快说买什么，我全买进口货还不成吗？ 咬了咬嘴唇，他抬头看着白毅。白毅笑出了声，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了些字，然后撕下那页纸。 按照这上面的要求去买，记住要完全符合，否则我们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。 安宗颤抖地接过纸条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，越来越觉得里面的东西太古怪了。 白色蜡烛四根，要防风的那种，黑狗血食量，一定是纯黑的狗，雄鸡头一个，稀薄一叠，铜铃铛两个。老白，你确定你需要的是这些东西？怎么感觉像是去扫墓祭祖啊？ 安宗摸着脑袋看了看纸条，又抬头看了看白毅。 是，这些东西就是能够让我们进得去，又能安全走出来的必需物品。 还需要带什么开光符、密宗法器吗？ 那些东西你买得起吗？ 白毅看他一眼，嗤笑一声。安宗自然是摇了摇头，那些东西如果是正宗的话，估计价格抵得上好几个月的工资，他自然是买不起的。 那么就这些吧，那些东西的用处也不见得比我列的这些有用。 安宗点点头，默默地把纸条折好，塞进裤子口袋里。 上完今天最后一节美术课，安宗抄起课本喊了声下课，就匆匆地往市场赶。因为时间很紧迫，白毅说的这几样东西中有些需要去特定的地方买，外面那些摊头上的他真的不敢去，万一是假货，他们的小命也得让他给坑了。安宗把自行车骑得像是越野摩托一样，迅速地在附近集市上来回穿梭，一来二回倒也买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黑狗血，那真是怎么找都找不到。他走了好几个菜场都没见到，就算有，人家宰杀的也是黄色白色的草狗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纯黑的狗。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安宗苦着脸走出菜场，蹲在自行车边上。因为是冬天，天早早就暗了下来，只有西边还稍许留着一抹暗淡的暖红。虽然还没全黑，但街边的路灯已经亮了起来，散发出一种油腻腻的橙黄色光线。今天是十五，月亮的光芒还不是很强，淡淡的珍珠色斜挂在呈现出一种混沌状的青灰色的天边，有些透明的样子。那种光线很玄幻，感觉就像是要把人吸引过去一般。你看着他，感觉他也在盯着你。安宗沮丧地垂着头，心里委屈地想， 怎么就那么倒霉啊，如果不去和那个兽婆搭话，估计现在的事情也都没了。当初明显人家根本不想理睬我，这飞来的横祸居然是我自己硬拦下的，真是说不出的窝火。 摸摸脸叹了口气，脑子里已经混沌得要命了，眼睛无意识地往边上的停车棚瞟过去，突然发现自行车棚下面居然躺着一只狗，全黑的。安宗揉了揉眼睛，生怕自己眼花。那条黑色的狗一动不动地窝在车棚里，他眼睛顿时就亮了，心里暗自感谢老天，这条狗可真是救命的呀。那狗不是很大，还是一条狗崽子，全黑的皮毛没有一丝杂色，油光光的。他窝在一辆自行车下面，眼睛闭着，估计睡着了。安宗放下手里的袋子，蹑手蹑脚地走进自行车棚，慢慢地俯下身子，猫着腰蹲在自行车堆里，张开双手就准备去抱这条黑狗崽子。突然一双手重重压在他肩膀上，吓了他一跳。抬头一看，是管自行车的老头。他一把拉起安宗，把他的手往后一扳，整个警察抓小偷的姿势。安宗顿时疼得哇哇直叫。 你呀，敢当着爷爷的面偷车，小样活得腻歪了吧？ 大爷，哎呦，大爷大爷，您放手，我不是偷车的，我想要一条狗。 鬼话！ 老头明显不信的样子，把安宗的手又往上转了一下，他疼得嗷嗷乱叫。马上周围就有人围观过来，指指点点，估计都把安宗当作偷自行车的贼了。他连忙大喊道， 大爷，我的好大爷，我真不是偷自行车的，我是一个人民教师，我的衣服里有我的工作证，不信您自己看看。 老头从安宗的上衣口袋里掏出皮夹子，翻到了工作证，手上的力气才有所缓和，但是依然抓着他。安宗暗暗叫苦，哎，这老头哪来这么大力气啊，再这样下去他的手就得脱臼了。 你丫的猫在车堆里做啥呢？不偷车干嘛那么鬼鬼祟祟？ 安宗心里叫苦， 不是都说了要那条狗吗？ 正在他准备说话的时候，人堆里居然让他看见了白毅。 哎，老白，快来帮我说说啊，老白！ 白毅有些不太情愿，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。他咳嗽了一下，向安宗这边走来，对着老大爷说道：“ 大爷，您就放开他吧，他真的不是要偷车，只是想借一些您家养这条黑狗的血。”“